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而池小池眼前的操作板正显示着一张半透明的卡牌，数据如下： 名称美颜光环，持续时间10分钟，剑术1，品质优良，类型一次性使用品，所需兑换点0，免费发放。 金包银的蛋炒饭，熬出汁的大骨汤，凹开壳的蟹肉腿，冒红油的鸭蛋黄，都比不上你在淡淡清光下的莞尔一笑。好比喻，你们写文案的是厨子出身？ 系统沉默片刻。 09是原始 AI 之一，是先天数据，只是比较喜欢研究菜谱而已。 池小池觉得这话有点古怪。 先天数据？数据还有后天生的？ 他还没细问，系统就抢先道： 池先生，任务。 哦哦哦。 看池小池重新集中精神，系统略感欣慰。他刚接手池小池，就发现这个新来的宿主不是一般的难搞。在接收并读取了世界线信息后，池小池沉吟了许久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： 待会儿见面，我能直接用车撞姓杨的吗？别紧张，我们就是讨论一下。成员家里那么有钱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交通意外，他们家肯定搞得定的，对吧？ 你是真的想去撞他吧？池先生，你面对的是一个大活人。 哦，意外嘛，谁也不想的。 系统试图跟他讲理。 池先生，这个世界的法律和你原先生活的世界相差不多，故意伤人是会蹲监狱的。再说，把任务对象压了，你打算怎么脱离世界？想要脱离任务世界，主要的参考数据是回忆值，只有回忆值达到100，宿主才能脱离现有世界，传送至下一个任务世界。 系统提起回忆值，是为了打消池小池的反人类念头。谁想池小池有理有据的分析， 据说人在死的一瞬间，后悔的情绪会达到峰值，就算没死只是残废了，他还会有漫长的一生可以用来后悔。 你可闭嘴吧。 系统的沉默让池小池明白了，他叹了一口气。 好吧，你真没幽默感。 然而，系统从池小池的声音里听出了明显的失望之情。为此，放不下新来的系统还特意重新查阅了一遍池小池的资料。池小池是演员没错，不是什么有前科的罪犯，虽然他黑料满天飞，耍大牌，在公共场合抽烟带坏青少年，没文化还不以为耻，和父母关系不佳，和各色老男人有肮脏的皮肉交易等杂料不胜枚举，但大多都是流言，真假难辨。系统将这些垃圾信息简单过滤一遍后想，还好，这宿主大概只是性格特立独行了点，心里有点问题，善加引导应该不会出问题。而池小池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都很不错，免费赠送的技能卡用的也恰到好处。系统读取到，杨白华刚才还呈下跌之势的好感值已经有了回春迹象。 每个星宿主都可以得到12张免费的一次性技能卡。这些道具功能各异，但都只能使用一次。如果在使用后觉得效果不错，宿主可以进入系统仓库，利用任务对象的好感度值进行道具兑换，并在各种条件下灵活运用。比如说现在，看着成员，杨白华喉结轻轻一滚。成员长得好看他是知道的，但是再好看的人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但现在他竟找回了刚和成员恋爱时瞧他一眼就会心尖发痒的感觉。那被豢养的毛色雪白的小兔子转动着圆溜溜的黑眼睛，痴迷又专注地看着他。那么优秀的人只一心依赖自己，为自己考虑，这才是对的吗？杨白华喜欢这种重归正轨的感觉。他含着笑说， 你还记得我堂妹叫小燕？ 当然记得，跟你有关的我什么都记得。 一时间杨白华有了吻成员的冲动，可他余光一瞥，恰好看见隔壁复印室的小刘下班晃着钥匙从公司的旋转门出来，跟其他两个同事商量晚上去哪儿吃烧烤。杨白华别过身子，不动声色地挡住了成员，本来抬到一半打算去摸成员脸的手也就是放下，自然插入了裤兜。 下次要再在家里添什么东西，别忘了找我商量，这是咱们两个人的家，你说对不对？ 池小池在心里冷笑， 哼，咱们两个的家商量？这张双人床上可睡了你一大家子人，你跟我商量过吗？不过成员想不到这些，按照他的性格，只知道杨白华默许了，车可以留下。 成员的眼睛都亮了，望着杨白华的眼中爱恋之意更炽。 我来开车。 你累了一天了，我开。 他拉开后座车门，做了个俏皮的屈膝。 老板请上车。 杨白华笑了，从善如流地坐进去，打量着车内环境，目光是难以掩饰的新鲜。他什么时候才能像程建一样随手就送一辆车出去呢？而成员提着那个喝得只剩底儿的矿泉水瓶，溜溜达达地往路边垃圾桶走去。杨白华成天对着电脑，眼睛不算很好，没看到水瓶里沉浮着的烟头。池小池把瓶子丢进可回收垃圾桶时，空瓶碰撞桶身，发出塑料皱缩变形的轻响。池小池问系统， 看出来了吗？ 嗯。 成员主修声乐，向来爱惜嗓子，远离烟酒。我抽了半支烟，虽然用口香糖草草掩盖过，但是嘴里和袖口都有消不去的烟味儿。然而这位现任爱人根本没有发现异常，连问也没问上一句。当然这只是我的随手一试，不能证明什么。这些在我看来，这不过是成员悲惨命运来临之前的小迹象之一罢了。 回到车上，成员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说， 等爸妈来后我们一起去火车站接他们吧。 杨白华明显僵了一秒，成员当然不会发现杨白华的异常。 我开车可稳了，到时候带爸妈去接小燕，再带他们逛逛云陀寺，去郊区洗个温泉。 再说吧。 而成员一张小喇叭嘴子巴巴的，活力十足。 那我给你放我新写的 demo 吧，你是我第一个听众，好不好呀？ 杨白华很高兴他换了个话题，顺势附和， 放吧。 成员掏出手机点击几下，悠扬的纯音乐从扬声器中飘出，异常抓耳。杨白华忙碌了一天，流入耳朵的乐音仿佛在按摩着他紧绷的神经。他靠着舒适的皮座椅昏睡了过去。系统忍不住提醒， 石先生， 你没必要频繁使用技能卡的。 池小池刚才又对杨白华用了一张催眠卡，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。池小池自己倒是不吝惜， 测试一下嘛，再说好感度这玩意儿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吗？ 这个判断没毛病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好感值本来就呈上下浮动的状态，情侣吵架时对彼此的好感值一路降到谷底，恨不得掐死对方而后快，到情寒心热时又是蜜里调油，好感度自然又蹭蹭地往上涨。刚才池小池一顿操作猛如虎，让杨白桦的好感度回升到了72，恰与初始数据持平了。Thank you.